嘿，大家好，欢迎来到 JQ Talk， 我是初来乍到的 JQ， 很高兴我们在空中相遇啦。今天我想聊聊呢，外送以及外卖文化。就说实话，其实你究竟对外卖文化了解多少？你就吃了几年的外卖呢？以 JQ 来说的话，其实吃了4年。就大学4年嘛，然后我在大学期间呢，因为外卖其实只允许送到宿舍楼下，所以外卖员啊，以及跟我们学生是有在宿舍楼底下，会有一个默认的外卖区，所以那边一到饭点期间肯定是人山人海，也不算人山人海，就反正很多的外卖都在等待被领。而这件事呢，我想分享的是在我大三期末时期的一件订餐经验。那时候因为大三期末嘛，就大家都忙着准备考试，要准备打仗，然后我们宿舍呢就3个人，每次点外卖就至少一个人会被偷，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概率。可能是因为学生的口味都一样，所以我们在就那段时间只要是期末都被偷了无数次。这无数次其实我们可以发现，那偷食者他真的很喜欢吃加辣的猪肉炒粉类，然后或者是那种干炸出来哇热腾腾的鸡米花，也想喝那种少糖多冰的那种真奶，偶尔他也会换换口味，吃点什么肉松啊、小章鱼、寿司卷，然后还有什么鲜肉花菇那种鸡肉炒饭之类的。不要问，对，这就是我们宿舍被偷的外卖。好吧，我们当时就有在推测，想说是不是10分钟以内我们就没去哪，我们的饭点就消失了。所以事实证明是的，我们总在纳闷怎么没收到外卖呢，可是也不会说外卖又真的不见了吧，没有说每次的概率都这么高吧，我们宿舍难道衰成这样吗？好吧，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宿舍讨论过后，也有在我们一栋宿舍的那种宿舍群里面，其实有在问大家有没有发生这件事。后来才知道，原来那段时间大家都在经历这件事，我就在怀疑，这到底是不是团队干的事情啊？不然这一个人怎么吃了这10几个人的外卖啊？难不成还能变卖不成？所以啊，我们就为了解决这种外卖消失案呀，就是外卖消失啊，其实就有人提议讲说要不要调监控。可是学校怎么可能为了10几20块的外卖去调一个监控呢？这显然不太实际啊。所以我们又能干什么呢？其实那时候就在我们宿舍电梯底下外面就有张贴，凡偷外卖者都不及格，都隐蔽，拿不到毕业证，就为了让我们的外卖回来。行，好吧，还是没有用。这回想起来呀，都是一些店家的一些怎么讲，他们的损失。他们为我们准备这些外卖，然后就因为这些偷外卖的人，然后店家就自己必须要赔偿，自己又不需要补送，然后还要被我们这些学生误会什么的。其实一开始吧，因为我们宿舍都餐点同一家，而且都是那一家的外卖100%每次点每次被偷，然后就想说是不是那一家被针对了而已。然后过后其实我们后来也点了像那些什么寿司卷啊，然后像那个什么香菇炒饭，好吧，他其实也被偷了。好吧，我们跟那个人偷外卖的人口味是基本一模一样的。所以啊，我们其实发现这件事情，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我们和店家又怎么能够补救抓到这一个犯人？其实就会有人说啊，这样外卖员他就应该要做到说把外卖成功的送到客户手里才离开的。可惜吼，因为我的学校地理位置因素，他能送进来的外卖店家少之又少，有10几20家吧，要换另外一个校区3000家好吗？你要让10几20家总在饭店接到爆量的订单，然后他们为了能够就是餐点能够及时到啊，然后基本上都是把外卖放在指定区域通知我们 取餐了过后才就直接离开，然后就准备去下一趟外卖。那时候我是说实话这个不怎么好，可是这是相对来讲更为折中的一个办法。可是大一大二这年啊，其实我们这一栋宿舍楼都没有发生偷外卖的事情，可能怎么大三就来偷这种外卖呢？就你要偷一次两次还好，一偷就偷两个星期，他是多没钱吃饭，而且一偷还偷十几个人，然后我们就会在就是女生宿舍群里都在那边大讲说，又谁在偷外卖？是一偷偷好多个人的，是不是团队合作什么之类的？这仔细想想，我们应该检视的偷的外卖这个人的一个素质啊。然后，也不是外卖员的错，可是。对，就是这学生的错，他就接下来未来一旦养成这种偷窃习惯，那难保他未来不会窃取公司资料、盗取公司资源等等，然后去贩卖给别人。我天哪，这个好呢，这好可怕。那也有人可能会说，那就请个人啊，那店家就请个人啊，然后去对，就在可能在校园范围内，就是对一个手机号啊，就对一个商人的资讯这样。可是即便你名字跟手机单号都对了，可是也不能确保他是不是真人啊。那取餐的人跟那些就是来对餐的人，他们是不是要信任对方？然后我就有曾经这么经历过，然后我的餐点也是被误取，然后店家他又损失了，他又必须被再赔偿我。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吧，我很无语，即便是这么多，我还能被带领，这是不是我身边的人做啊？哦，我的妈呀，我的天哪！然后也会有人说，哎，你要不吃个食堂吧？好吧，其实说实话，大学食堂真的也没有几个人那么爱吃啊。因为你想，我们之所以会点外卖，就是因为我们的早上有课跟下午有课，当然也不排除我们想吃别的东西。可是因为我们中间的午休，就是中间休息时段其实短短的90分钟，我之前有一个经历，就是在学校食堂我光排队就排了8个小时，然后我们吃饭找个位置吃到来也要8个小时，这就花了60分钟，我们还剩下30分钟，然后我们还要排队回宿舍，我们宿舍这一栋人超多，还要排队回宿舍。我们上去没休息几分钟，我们又要去准备下午的课。可订的外卖又不一样啊！我们取餐了过后，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赶快去宿舍弄排队，然后就回到宿舍稍微吃一吃，休息一下。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获得更多的休息时间呢？所以。真的，我在大三期末考试那段时间，我就是每次被偷，每次都在想，哦，我到底要吃食堂还是吃泡面？吃食堂我是觉得我来不及，好吧，但我就只能吃泡面。真的，我当下超崩溃，我是一个礼拜我吃好无数次的泡面。但其实有人会说，那及时取餐就好了。那好吧，被上课支配的学生是不存在及时取餐的，被考试支配的学生。是不存在及时取餐的，只能这么说。哎，外卖小哥一般在就是在下课或者是考试前半个小时，其实基本上都会把餐送到的。然后下一趟呢，就是大概就是1个小时后。可当需求量订单，这些都是因为那些店家的需求要订单大，所以他们只能每个小时送一趟，这样他能满足全校3000个学生的一个送餐需求。所以你想及时取餐，除非你就错开那个吃饭时间，不然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然后有人说，那你就自己做啊，自己做不是比较健康吗？哦，真不好意思，我的学校呢不能使用任何的烹饪电器，所以只能身为学生的我们真的哦，我好像有个饭锅哦，学校说不可以，一旦超过多少瓦的电数我们就得跳电。我的天哪，所以到底外卖的存在是利还是弊呢？是促进人的偷窃欲呢，还是增加人的便利？所以我家人也常说， 别太常吃外卖，在外的这些都对，多油多糖啊，多盐啊，对身体负担也很大。可是为什么家人会有这种想法呢？难不成不应该这么说，说这种话的人通常都是自己会做饭的。那对于没不会做饭的人啊，那外卖就是真的是一个解救大众的一个办法，真的。可是是在这四年间啊，订了无数次的外卖，真心觉得，嘘，不要跟我妈说，我真心觉得我妈有时候煮着饭菜真的不比外卖少油少盐少糖耶。所以有时候我在家里吃东西啊，我只能背地里拿着冷水，就为了把那个菜上面的油涮下来，涮着水吃。所以你知道我每次吃完饭啊，那水上面都有浮一层油。我想，好吧，这其实我在外卖上面也有看过。而且前段时间读书的那段时间，我超级爱吃辣炒粉的，但每次吃这家外卖，我都会看到一层的油。那一层的油，我总是会再拿回来，第一时间把它开一个角倒扣，放在碗里，然后就去做自己的事，大概5到10分钟。就每一次我真的可以倒出2-3勺的那种油啊。我其实我也不是想说就是炒粉它真的很油，可是我那脆弱的胃会表示过油咯，我该抗议咯。所以我每次在吃东西前啊，都会在研究应该怎么样才能让胃在更比较舒服的情况下能够吃掉我妈做的饭菜以及自己订的外卖。可是好吧，对于外卖偷窃呢，我只能说好吧，你们这订外卖的，我这是施舍你呀、你这不是应该说你们这些偷外卖的，我应该施舍你们，你们要不是不是没饭吃了的。外卖真的是解决于我们炎热或者寒冷下雨的天气。为什么？因为我们外卖可以吃到平时人山人海或者一时想要庆祈的东西，比如说海底捞。你每次看海底捞门外，哦，我的天哪，排队排好久。上次有一次吃海底捞等了快2个小时，我就快等疯了。唉，然后吃外卖我们能够干嘛？我们可以在事情多到炸裂的时候，总会快快，你的外卖到了。哇，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哦，我都靠这种屁事里面解脱，然后去吃了好吃的外卖。然后当然，我们也因为外卖，其实我们在吃东西做了很多种无数的选择。要你放在家楼下，其实这家住家就是你住你环境的那几家，其实来来去去那几个，你吃多了也会腻。可是当然，就是外卖会多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其实我遇到最有感的是那个派送时间，你知道吗？我曾经在炎炎夏日，在宿舍默默等了2个小时的外卖，而且你知道我的外卖是什么吗？只是普通的鸡饭。然后我就一开始在那个外卖的那些平台上面，我就看，哎，这家好像不错，就是新开的。然后一看，哎，派送时间34分钟，而且又有新店优惠，好吧，我就想说试试这一下尝鲜。好在我下午没课，我就看着系统，哎，很开心，哎，30分钟，哎呀，就备一个餐，然后等提示再拿回来。就那些外卖小哥在取货就很好啊，但可是你会看到哦，久而久之，我就看了订单上的提示，虽然说越来越近，可是他好像时间没啥在减少，那我就心里就很郁闷。然后就想说，哎，我要不去看个剧，这样打发时间。韩剧那时候不是很流行嘛，我就看个一集就45分钟。哎，外卖还没来，哎，他现在还有20分钟哦。然后我就想，哦，好吧，我再看一集，可能看一半的时候我就来了呢。可是我连看了两集，真的2集的韩剧，对不起，我的外卖还是没了。昨天其实我也打电话给店家问过情况，他也说其实在催着气，就是外卖小哥，然后希望我在耐心等候。好吧，其实外卖来了，他凉的，就那些鸡汤我也跟他说要附送一个汤，好吧，汤也都洒了，唉，这让我有点心酸，餐是冲倒了， 可恶，也不饿了。我郁闷的心情就是大雨，我要发脾气的心情，我就是，哎，其实我也就之后也就没再点过这家新开的外卖，然后这家外卖也在短短的时间内渐渐消失在我常用的那个外卖平台上。真的，或许我们可能找到了更好的经营方式，反正不适合我。除了这一些啊，其实天气因素也是诱导说外卖会带来的一些不确定性。就有时候你会看新闻报道说，哦，某平台的骑手是因为下暴雨摔倒，然后撞个头，然后就过世，可能就摔倒一下，然后手脚或者是骨折这样。然后我也有曾经看过，就是因为下雨打滑，然后整个外卖飞走就算了，外卖飞走真的就算了，机车也因为水势的过大，然后他就真的是因为水势的过大，然后他就被冲走了。然后这件事，我想，这些事故其实也有人会想说，这肯定就是订餐人的错啊！就讲天气这么恶劣，为什么？就是没有人要让骑手能够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去送你的餐，你到底凭什么？难道人的生命不重要吗？可是我觉得说，一来外卖小哥其实并没有人拿着枪指着他的头说，哦，你必须要帮我送，并没有客户跟店家选择这么做。他们之所以愿意送单，是因为他们注册的平台，他们自己还开着自己可以接单的一个系统。这只能说是时间真的不对。然后真的我就觉得说，大众不能一昧的说就那些订餐的人肯定是你们，因为你们这个店家就这个骑手才会摔倒才骨折，都是你们的错。其实我也曾经问过，就在下雨天，然后雨势就毛毛雨嘛，然后就问过骑手，为什么都下雨了，你们还依旧选择要送餐呢？他就说，哎，为了生活呀，少了业绩，他们一家老小可能这个月生活就有困难了，所以他们为了生活只能拼了命的送单。可是我就问说，但你们如果出了意外，这样真那这不是增加家里的负担吗？而且万一有个不小心你走了，那家里人到底怎么办？然后那个外卖小哥就回我说，好啦，我会注意安全，然后就去下一个外就去送下一家外卖。哎，要不是这一个小哥真的很帅，我就真的哇，其实我连问都不会问。这其实让我们会在思考说，不点外卖，这些外卖小哥就没有业绩，就没有收入，就有可能活不下去。可点了外卖，他们就得冒着风险给你送餐，这究竟是对还是错呢？这是我留给大家的思考，这也是我自己在思考的部分。那你们自己在点外卖的时候有遇到什么情况呢？可以在下面留言哦。然后我们下次再见，拜拜。